耳边听到是来自黄小虎的 Hello。对着空无一人的直播间喊 Hello， 我真的不知道对面的人是谁呀、啊。但还是有很多老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冒泡，还有朋友居然跟我说：“千春赶紧点名吧，虽然我现在没有在听，但是回去我会听回放的。”真的是好兴致哈！那我们先来点一下名哦。有 Looper 不知名的上路，还有说句心里话。有赛乙先生跟我说周日早安，有瑞兹畅想说上班路上听着千纯一路畅通，不堵车的话还能听40分钟，怎么我感觉希望路况再好一点呢。一只小狮子说 Hello 早安打卡报道，还有张丽娜老朋友老爱滴滴说纯洁我来喽，我爱无罪王超说早，小闪说早啊，还有我们的 BCLL 红安众，空寂的沉思，有闹，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有郭威，郭威说他看到了天涯在我们的歌单上，听了肯定非常的醒脑，活力满满的，那希望你有时间能够听到那首歌。还有我们的子健涛，有我们的沙漠 Mr. Green 在6:57就签到了，哇你还在吗？ 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 在后台留言说阴天了，最近我们的天气确实非常多变，尤其是前一个月哈，一会儿天气热死个人，一会儿又是下雨淋死个人啊，然后这两天昨天还说啊要被热化了，今天 DJ 又感慨说阴天了，你看是不是期待天上能挂上最美的太阳呢？这是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你的话你的泪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 最美的太阳，来自张杰。微信公众账号后台 CZH 说来自重庆的签到要念我哦， 还有来自广州的果果，以及更早发来微信的根根，早安。 Remember that day we met for coffee and you were late. Yeah, we chat about you and you mostly, but a bit about me. And then we went back to yours, and I'd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on the blue line subway. Yeah, I think it was raining, and you made me a painting, sing a song about dolphins. Young love was calling. It was a good day, oh what a good day. But it is long gone now, when all the stars fell down. It was a good day, oh what a good day. That day you broke my heart, I loved you way too hard. Now I'm free. 还有赛乙先生说，哇，有这么多不同城市的听友啊，长沙听友在此，我刚刚知道你来自长沙，还有你在北京呢，感谢你在长沙能够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要感谢小杨、烂泥还有梅子的守候。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Yellow Claw featuring DJ Snake featuring Elephant Good Day。 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离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继续插播一句，在微信公众账号后台，风雨过后也在跟我们打招呼，还有许斌在冒泡，以及烂泥，他告诉我他是一位来自南宁的听友。哇，加速度的听友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在南宁也能坚持在早上8点起床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觉到非常的感动，谢谢你的支持。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 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拖延的悲伤，遥远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在乎的男人。 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风雨过后说，这会儿在路上听着节目，突然感觉很舒畅。那你能够希望能够记住这个让你很舒畅的耳朵很舒服的声音，是来自杨乃文，这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来自他2016年发表的专辑叫做离心里那张专辑哈。继续来听一个让你的耳朵会很舒服的声音，来自陈慧琳，星梦情真，很温柔。 幻想是忘的事情，原来梦境亦能预定，原来幸福满是是某一份心情，为我打开恋爱中的布景。西藏眼睛偷偷看世界上最好风景，这段情 着声音，声像眼睛，雨天过见证着这段温馨，这段情你照亦双眼就睛，纷飞的星是谁最懂 陈慧琳的《星梦情真》。刚才我们听了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是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广东话的歌曲也有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就英文歌有意思了。我们常常在小说里面看到说你喜欢一个人给他下蛊，这首歌呢唱的就是这个意思，叫做 Voodoo Love Ariana Grande。如果你拿到他的歌词就知道他在唱什么了哈。可爱的 Ariana Grande 想要给自己喜欢但是爱而不得的男生使巫术啊，扎针灌迷魂汤，所以这首歌叫 Voodoo Love， 希望能够最终得到自己喜欢的男生哈。哎，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话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呀明天又天呀，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首歌全是回忆啊，非常有江湖气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天涯》。你别说，任贤齐的声线不是很独特，但是这首歌倒是被他演绎出了独特的味道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王世安《For Real》。 看我是野火，烧过了草原，月亮照亮原始的烈火，我是弱水。 Where you at, Brittany? I would spend time with Jupiter to cost me to pray to Iggy, Iggy, give her one more chance. But busy Iggy wouldn't even give her one more glance. See, it's a line between a beauty and a beast. Slim waist, thick cake, the whole world want a piece. That girl good will make you lose your mind. All of the boys begging Britney, hit her one more time. Yeah. 回顾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吧。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听到的三首歌曲的第一首来自陈小春《乱世巨星》，微信公众账号上好多朋友都表示听着非常的热血沸腾。第二首歌是来自 Britney Spears featuring Iggy Azalea Pretty Girls， 就是好莱坞某部电影的插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其实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有好多朋友真的还挺喜欢郭采洁的，经常会点播她的歌曲。我觉得郭采洁有一张非常青春的脸庞，而且她有那种好像不太稍加克制的那种一脸倔强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在向生活不断妥协的时候，好像只有她仍然在坚持做自己的那个样子啊，就看她那张脸啊，好像即使头破血流也不会忘记初心。这大概就是很多人喜欢郭采洁的原因，除了喜欢她辨识度比较高的优质的嗓音，大概还有她笑起来那种不加掩饰的快乐还有正能量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来安利一首千春一直非常想安利大家的歌曲，可能只有我这个年龄的人才能听说过。之前有句话叫做南陈明北那英，很多人都觉得陈明可能比较更擅长演绎那种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啊，仙乐飘飘啊，快乐老家那样大气飞扬的歌曲，其实他细腻和婉约起来也很厉害。 我在湖心沉睡，等着憔悴，你离了滩的船尾，遥遥不在，只剩帮中的竹泪。 伤了几回心，才会像珍珠凝结，真等到一切都幻灭，才被你发现。我在呼吸沉睡，不想听见你变了心的诺言，慢慢散去，却烧着了夏天。伤了几回心，幸福才能靠近，不会再那么一天，一切都成了灰烬。他们说女人动了心，才会在心里放满水，他们说女人伤了心，才会落下那珍珠的泪，他们说女人动了心，才会在心里放满水，他们说女人伤了心，才会落下珍珠的泪。 非常打动人心的一首歌，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陈明的演唱风格真的非常的多样，他的音域也十分的宽广，爆发力又很强，富有磁性的中音，还有非常成熟的技巧以及恰到好处的演绎。我当时真的觉得陈明是内地的 number one 啊，听了这首歌之后更加的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你看他的每个字每个尾音的那个拿捏和处理，嗯，我们再来仔细聆听和欣赏一下。 我在呼吸沉睡，不想听见你变了心的诺言，慢慢散去，却烧着了夏天。伤了几回心，幸福才能靠近，不会再那么一天，一切都成了灰烬。他们说女人动了心，才会在心里放满水，他们说女人伤了心，才会落下那珍珠的泪，他们说女人动了心，才会在心里放满水，他们说女人伤了心，才会落下珍珠的泪。那么说你是为了谁，才会在心里放满水，女人伤了心，才会落下那珍珠的泪。只能说你是， 解忧问说这首什么调调的歌曲啊，基本上它还属于一首通俗歌曲，但是确实有些小调的感觉。这是来自陈明的《珍珠泪》。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耳边听到的这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稍后九点节目继续。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移动营销哪家强，找爱奇艺啊。麒麟神算爱奇艺效果推广，打造娱乐全触点营销理念，助您实现品效双赢。8月8日世界 Touch 2018爱奇艺效果推广中国行，就在中国大饭店，详询400-850-717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80奥莱。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吹个泡泡，你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叫叫，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找来找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巧克力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叫叫，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巧克力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消失，我绝对不想沉溺下去，为了爱可怜兮兮没哭泣。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叫巧克力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 好清新的声音，清新到你都不忍心去计较他到底唱功怎么样，是来自梁咏琪的口香糖。北京时间9:06:17，欢迎您回来继续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普通话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我觉得每个不同的声线的歌手即使演绎同一首歌，可能也会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受。你看刚才如果是小细嗓梁咏琪来唱，接下来这首歌你会觉得他在自怨自艾，可是换作 Paloma Faith 来唱这首 Can't Rely On You， 你就会充分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Help me, how are you going to love this way? I work so hard for you every day. While you're out late night, do what you do, chill with me while I'm sleeping at home. Come on with it. Just can't rely on you. Yeah, you got that good stuff, but that don't last. to ever explain. I'm a melted heart when right down the drain. Cause if you don't want me, baby, want some, take me. He would take me right out your way. Come on with it. I don't know what this world is coming to. I just can't rely on you. Just can't rely on you. I just can't rely on you. Just can't rely on you. Yeah, you got the good stuff, but that's all less. So I just can't rely on you. Just can't rely on you. Gonna go. Really? Come on. You can say what? 是不是觉得确实是由衷的相信并且佩服 Paloma Faith 是一个非常的坚强的独立的女性。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Paloma Faith Can't Rely On You。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二人组合的乐团。我觉得这个女生呢，她的声线呢总是感觉非常的孤独，然后非常的慵懒，这也正好是现代生活受众人群最广泛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听她安静的表达歌里的故事，一直往前走。 午后又飞走了五六个气球，你说蓝色的就是我，红的黄的是你，会让我左右。你突然从后面抱我，柔软了我的耳朵，小声地说不要离开。 是来自 Fine 乐团，一直往前走。这个乐团呢是由西安医科大学的两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成立于6年前，也就是2012年，一男一女，男生叫冠南，负责谱曲和写词，女生叫乔西，她负责演唱。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她的演绎。

笑容，从我的黑夜点亮你回家灯火。首歌，也许你为我伴奏，也许你陪我四伏，如果你真的没走。 很多怀念他、纪念他的歌曲都会写得非常的欢快啊，这么欢脱的节奏，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熟悉的声音，有张惠妹、阿妹妹、黄磊、曾宝仪、卜学亮、林志颖、黄子佼、陶晶莹，还有黄舒骏，甚至苏芮。他们想念的是谁呢？不用多说了吧，这首歌是收录在张雨生的专辑《怀旧精选想念雨生》当中，歌名叫做《我是多么想你》。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选择题》。我记得小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说，鲁迅的错别字是通假字，我们的通假字是错别字。他用在 Karen 身上，我觉得他唱歌走音呢就是他的特色了。那你要是走音，你就是绵羊音。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像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的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耀，失去后该怎看着你。

近年随着电视剧的兴起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发展，拉洋片这种表演形式已不再盛行，但不可否认其内容形象生动活泼，文字精彩简练，富有感染力，很容易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调动小朋友们的参与度。小雨姐姐说，纸画剧这种戏剧形式在不到100年前的日本出现过，但其实中国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就有拉洋片这种民间的艺术形式了。特别感谢中国儿童戏剧节让我有这个平台能够把这样的艺术形式介绍给孩子们。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北京时间的9点34分09秒，欢迎回来，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 有颜有才还拿命拼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看最近火得不要不要的彭于晏。曾经在《翻滚吧，阿信》这部电影当中，为了控糖，他一连8个月连一丁点甜食都没有吃，导致杀青的那天晚上，他一口气吃了3盆巧克力蛋糕。当时导演林玉贤很心疼地看着他说：“哇，过去的8个月，你过得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但是最终，彭于晏凭借这部电影获得金马奖影帝的提名。 动弹不得，我们困在这里，午夜同样无奈情绪，最近越来越清晰，你和我用尽缘分走到了底，想说的话卡在心里，早需要透透气，不是勇气问题，担心尴尬困扰你，谢谢你好奇，更谢谢你肯定，从心底用全力告诉你，就是我爱你，我爱情等待着你的 努力。 再继续，让你知道我多爱你。你不必问原因，没原因，就是我爱你。我承认你的表情左右我心情，我的沉默安静只存在过去，我再继续。 提前告诉你，这首就是我爱你，来自彭于晏，是不是你哪怕觉得这首歌旋律 so 都可以坚持把它听完整了，尤其对于很多女性听友来说，最近他真的圈了一大票粉啊。其实你去回看他的电影，票房卖的不是彭于晏的身材，而是他的斗志哈。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 DNCE 一首 Forever， 就在音乐加速度。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time I realized that the darkness in me could be lightning in the night. Shooting fire across the sky, burning up and changing lives. Yeah, they can try, I'll never die.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time I saw the truth, that the power in me, it shines brighter than the moon.Can try, I'll never die. 快车道， 抓

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都是非常熟悉的老歌了，分别是来自 FIR 你的微笑、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Feeling 以及李克群护花使者。我来 cosplay 一下好不好？晚高峰即将来临，城市的各条主干道就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在康庄大道上有一个车队正向南行驶，他们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十分嘚瑟。有没有画面感？知道的呢就会心一笑，不知道的呢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做宣发了，因为他们没有给广告费，所以我们要有请真正的金主。 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本节目 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有一个组合呢真的非常有意思，他们在这边大火的时候是因为在1998年的时候他们演唱了《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那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大街小巷都能听得见，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唱，但是结果后来每一年的夏天你都会不可避免地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你永远忘不掉他们。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了，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沙漠说，能不能每次结束都不要放这么好听的歌？那今天就这样吧，下次放一首难听的好吗？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千纯，我们下周六再见。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